将水扔掉，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天地水，一身山林烟，才想起何许你的字眼，从若是习惯这种生活。不相信或是相信什么，其实你早已被决定过，你愿说但是不愿揭晓。历史在演着之手，至少我们有个传说，谁说爱是不择不休。街头却没见人低头，低头却没见人抬头，抬头却看见爱沉醉你心中的梦。 这首歌来自华晨宇的第二张专辑《异类》当中，和杨宗纬合唱的一首歌，在2015年6月26日首发，8月7日歌曲的 MV 正式发布。 怎么了？怎么了？一份爱失去了光泽，面对面，背对背，反复挣扎，怎么都痛。因为爱间互相心疼，谁知一秒钟就碎落，难道心痛都要不断打磨？抱紧你的我，比过我富有，曾多么快乐。失去你的我，期待我痛多么深刻。谁哭着，谁笑着，一人分饰两个角色，越执迷越折磨，回忆还在煽风点火，明知往前就会坠落，到这里暗中太寂寞，爱到 舍不得谁又能感受唯一的我以后我不能舍去的快乐失去你 这首歌来自黄舒慧作词李志源作曲收录在了 By Hugh 的专辑《十六未成年》当中这首歌曲风明快节奏鲜明旋律讨喜再加上姐妹们毫不转弯直接明了的情感表达和演唱方式整首歌都表现出了年轻人对爱的渴望和执着的信念讲述了一个少女苦恋一个男孩等待男孩给予爱的回应的经历 在身边窗外有个蓝蓝的天落叶那一瞬间记得多穿一件一天过了一天我的日记却并肩念我们隔得太远太远多喜欢你从来不会说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哦、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和爱要被施加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哦、爱我的话要回答我知道我要你一句话走太远 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忆。

时间都会由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徐若瑄暌违了华语歌坛6年，在2014年的12月25号，全球首播了她的新歌，叫做《蓝色圣诞节》。终于，这样的一个好的声音又复出了。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歌。 又过了一种不变红色的节日，想念一个不想念我的名字。我的快乐在零下12度迷失，呼出的气怎会有你的影子？我用了10种摆脱孤独的方式，揣了10种不会失眠的睡姿。等待是爱情最和平的样子，等希望慢慢绝望直到心死。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一度天寻没回过，最好这样不联络，反正我也早已不难过。 Merr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我写了好几本沉默的文字，埋藏了好几年苦感的心事，总觉得手写可以温暖你手指，用温暖这个字眼多么讽刺。Merr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 想放假，来自蔡健雅的专辑纪念当中的第7首歌，词曲都是袁惟仁。另外呢，潘玉文的一个专辑梦想家当中第1首歌也叫好想放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是方言，咖啡喝完，我们快把车掉头开往沙滩。

preparo io vado a pensare. Non lo so. 品尝夜店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松鼠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一个真心假就是丑的玫瑰，被郁闷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牵强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蜜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证期限是永远。恋爱没停歇，这就延续到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没停歇，这就甜蜜在心坎，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口感。一个微笑家就是臭的眼泪，雨白粉白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和巧克力园，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牵强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蜜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证期限是永远。 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一首叫做《她》的歌，收录在了专辑《爱久见人心》当中，环球唱片2012年的8月10号发行。 她一个人，她有很多的梦，她脸上流星让风景盖住痛。他离开了朋友，把自己放逐，他没有人喜欢如此孤独。一旦旅途中他两手空空的，心事太沉重，城市里花灯初上抵不过夜色朦胧，爱情的终究在每一幕 沉重，城市里花瓣初相抵不过夜色浓浓，而今的转折它令人朦胧的你只要清醒，抬头的满天星却挂念某一道彩虹，生命太匆匆它留守空空的心事太沉，等待被嘲讽的瞬间。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一个 Music 混合里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胡彦斌他的电音玩出了他自己的味道，这首歌叫做 Waiting for you。 金色的无限伴着音乐，Baby 你的眼睛是一弯深邃的湖水，哦，忽明忽灭，掩藏不可思议的美，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kiss me at the night, 为何你心的人啊，留给我一往不尽的思念。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You come here to my dream， 牵着你不断旋转，一直到黑发变成了一线。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直到永远。思念

来自李琦演唱的，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唱给十年后的自己》当中，发行时间是2014年12月25号，名字叫做《戒不掉》。 熟睡的你不会知道，远去的我徘徊街角，不告而别应该不是最早。放不下情的依靠，走或不走都是煎熬，一刀两断或许这样最好。我决堤的泪在下一秒，思念的火围着我烧，冷冷的夜里惶惶的街道，该向谁求饶。我想我是戒不掉，该忘的忘不了，我的心却被你碾碎在脚，爱恨纠结谁知道，没什么大不了，这一切已经无可救药。我想我是戒不掉，想逃也逃不了，我的心埋葬在天前世今生，谁知道？什么都不重要，匆匆这一生，如梦中啊。你放不下心的依靠，走或不走都是煎熬。最好，我决堤的泪走下一秒，思念的火围着我烧，冷冷的夜里惶惶的街道，不知该向谁求饶。我想我是戒不掉，该忘的忘不了，我的心却被你碾碎在叫，爱恨纠结谁知道，没什么大不了，这一切已经无可救药。我想我是戒不掉，想逃也逃不了，我的心埋葬在天涯海角。前世今生谁知道，什么都不重要，匆匆这一生如梦中啊。我想我是戒不掉，该忘的忘不了，我的心却被你碾碎在脚，爱恨纠结谁知道，没什么大不了，这一切已经无可救药。我想我是戒不掉，想逃也逃不了，我的心埋葬在天涯海角。前世今生谁知道，什么都不重要，匆匆这一生如梦中啊。 彩藤花，这个是 S.H.E 演唱的伤感情歌，姚若龙填写的一个中文词。这首歌在2006年7月21号正式发行，被收录在了 S.H.E 的新歌精选《Forever》这张专辑当中。 缠绕的神经是你，你像蒸发的背影，我垂直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见我电源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于深夜照，遇上城墙去开了，下

经坠落，也许我受过折磨，有些什么已经错过，告诉自己不要想得太多，一切难把握，可我们不能脆弱，总有什么可以挥霍，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不相信人人都寂寞，你说过为爱而活，你说过未来要天空海阔，就算世界残破，春风吹过，原来忘了越来越飘落，就算岁月沉默，思念掠过，忽然想起多久没想过美好生活。再忙也有个被窝，再累也等到周末，有些什么已经错过，到底想得太少还是太多，是工作，可我们不能奔波，还有什么可以寄托，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不相信人人都寂寞，你说过为 这首歌是信乐团和动力火车这三个非常高音的一个搭档啊。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死心还在》。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喽，拜拜。 不死心还在，推翻命运安排，为了你活了下来，给世界一场意外。 最后观点你容不容，心还跳着就有梦，还不够，不会有最后，谁说我们会选择放手， 远方你的身影开出怀疑的